却不让个人友好，我的背你一点一条，听你讲笑的时候你有多高，吃好吃坏不计较，怨天怨地也不晓，你的手我会把你一看掉掉，因为我是你的骄傲。我将青春给你领导，我对少年对你的家老，人情世事你已经看透透，有谁人比你较重要？阮的一生献乎恁家，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。等待转去的时阵若到，我会让你先走，因为我的黄金。帮你为我把衰老， 我先走。